度，事业无疆，这样过自达这种电车提醒您，我是现在是一个北京时间的11:00。 先生，请加多少汽油？ 92加满，100，92加满，300， 你加油，我买单，别急的，保持的，更中餐蟹700，拼上来，又是上菜，再拼上来，加油啊！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情请加4月96，加0508693258，领包成7倍价，5508，请车员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直装饰一体化板，是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36262123626。信息大就有1000个哈姆小尼特色，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呢？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旋律最好的都给你，最多可做咨询电话都给你0102-23-4595185-0103-0708。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范思家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我的世界，总有穿高跟鞋守不了的路，总有穿高跟鞋走都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各位好，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节目，马上听下载蜻蜓 Radio， 在喜马拉雅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你的评论里的一直锁定收听哦。同时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随时的与我来沟通，微博搜索 DJ 孟阳。全民狗仔卓伟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大料。葱花、香菜、花椒对此表示不服。之前呢，马伊琍、杨幂，之前呢，马伊琍也是纷纷爆个枪，没想到的分外的疯狂，没想到的让我们这些知识挂群众大的一些知识挂群众突厥，竟然是白百合，竟然在全民清淡的爆料视频当中，白百合和杨幂是小鲜肉，白百合和泰迪家小熊在泳池边频频互动组的画面，让我这位化成老司机的女主播，也成老司机的女主。我也惨吐舌尖的，不过呢，也确实想要感慨一句啊，厉害了，我的白百合！上周的时候，我还看那个《向往的生活》当中看到了白百合、黄磊的《一而尽》，他们中间也提到了我们陈老师，都提到了我和陈老师，突然间白百合去读万科所谓的白百合。不过呢，我们天下作为一个专业的旅游天下，作为一个我们还是很有职业操守，我们还是很有不八卦、不狗血的娱乐精神。我们意外的发现，白百合和小鲜肉密会的酒店，逼格还是很高的。在喧嚣的曼谷想出如此避世的开房地点，也是用心良苦。这间酒店的名字呢，叫做曼谷暹罗酒店。曼谷暹罗酒店呢，就在曼谷的老城区。老板呀，是曼谷家喻户晓的明星世家，母亲、女儿和儿子都是歌星。为了家中的周详，他们买下了杜斯特区域3英亩的地来建造了曼谷的暹罗酒店，其中呢也包含了丝绸大王吉姆汤姆。酒店是由著名设计师 Bill Beasley Beasley 对于亚洲文化属于深度痴迷，在世界顶级度假酒店的规划和设计度假酒店非常丰富的经验，他的获奖作品遍布全球众多知名的度假酒店，比如说半岛酒店以及四季酒店等等。 在业内呢有着世界级园林设计大师的称号，的黑白搭配，迪拜和这次入住的暹罗酒店、半岛洲际酒店都是这种风格。听我们说啊，白百合入住的是别墅酒店，其实呢，曼谷暹罗酒店融合了泰式、中式以及西方摩登现代的时尚设计，采用了三进院的泰国柚木设计架构，前厅有一个小花园和博物馆，中庭则是受到巴黎奥赛博物馆的影响，采用了欧式旧车站钢材和欧式的一个空间设计。后庭呢，就是别墅、餐厅、泳池和私人码头等等，供客人专享的私人空间。其实啊，如果你入住到曼谷的暹罗酒店，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在酒店里面完成所有的像王宝强一样的泰国心愿清单。比如说到餐厅可以享受一餐独特的餐桌美食，独特的厨师一对一的学习一下泰国的烹饪手艺，预定私人码头看夕阳落在河上，找皮耶河慢慢点阿吉，享受独具特色的泰拳护理，甚至你还可以来到泰国唯一一家来到的全国第一排的健身房，学习两招泰拳护脚。今天呢，我们将来逐一的解析一下白百合入住的这家暹罗酒店究竟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 清晨醒来的我，昨夜梦依旧，在熟悉的背影总是结奔走，我感觉不寂寞，有一个人熟悉又遥远，有一个初的思念，初的思念，夕阳紫色天空中给我最多，一起走过每一步，现在的我，站的我。I am who I am， 人生的交接不需语言，穿透我心田。 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地段。 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听友天下，是听友大八卦。接下来呢，经常我们会在娱乐新闻当中看到，哎，某某某明星在某某某国家的某某某酒店被拍到了和谁谁谁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选择在酒店里面，发生一些互动呢。其实酒店，尤其是度假酒店啊，生活是非常的丰富的。有的时候单独游览一个酒店，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各种风貌。当然啦，白百合这次入住的这家暹罗酒店就是这样的一家酒店。而且啊，在某专业酒店网站评比上，曼谷众多的酒店当中，它可是排名第一位的哦。我们先来说一说暹罗酒店的客房。 这家酒店啊，即使是最普通的标准客房，它的挑高天花板再加上大玄关、主卧以及卫浴间面积，也已经和其他一般的房间大概2到3倍大了。而酒店的别墅呢，更是庭院当中的小型泳池，洗去夏天的燥热，还可以让你来到带有沙发的阳台上远眺美丽的湄公河岸风光。套房配备超大号的卧房以及双衣柜、大浴缸，独立的走入式淋浴。当然，这里的起居室还是你享受早餐和下午茶的好时光。位于近 SPA 中心，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往见日，而且啊，套房也非常适合单身的旅行者以及情侣夫妇来使用。说其实一般的豪华酒店的餐厅口味都是，你想吃到他们家口味非常棒的泰国料理的话，暹罗酒店的餐厅是3座泰式柚木建筑组成的餐厅。这个历史悠久的房屋曾经是古董商的居所，这里还曾经接待过杰奎琳·肯尼迪、约翰·洛克菲勒等等的名人。餐厅除了供应很多很多的美食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它的气氛，可以在靠窗的位置悠悠然地欣赏一下河流的景致，欣赏一下美好。或许正因为老板的母亲本身也是绝代绝世女伶，所以这里的设计装潢和气氛让人觉得仿佛置身在绝世年代的黄金岁月。在 Dico 还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处的古董珍藏艺术布置，让这里更添了一层别样的优雅。挑高的屋顶以及宽大的落地窗，还有黑白相间的地板，使得这里的酒吧看上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从精心调制的鸡尾酒和珍藏的葡萄酒酒单当中，一定可以找到你的最爱。一说到酒吧，可能看过很多遍我们卓伟拍的短视频就可以发现啊，白百合被拍到的泳池旁边的酒吧，也是在暹罗酒店当中的酒吧。这泳池 Better 酒吧为畅游之后的客人将提供清爽的小吃和饮料，你只需要躺在宽敞的沙发床上，一边品尝着日落鸡尾酒，一边欣赏着雄伟的美南河。 你眷恋的等你离去。 豪华酒店不仅仅它的装饰以及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备，其实它的洗护用品基本上也是都是有牌子的。比如说暹罗酒店，它的 SPA 中心呢是位于主管楼的楼下，所有的产品啊全都是澳洲知名顶级100%纯天然品牌的产品。当然这也是一个相当低调的澳洲有机品牌，比起它的老乡什么 APOS 啊，简直太小众了。大家可以在文华东方以及四季酒店等等全球一些顶尖酒店的 SPA 当中看到 Sodish 等等的水疗产品和护肤套装。如果你来到暹罗酒店的话，推荐大家可以来一次特色的泰拳按摩，跟古法的泰式按摩不太一样的方法，就是用比较重的手法，用深层的按摩方式来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和身体的压力。说到泰拳啊，其实泰拳呢本来是泰国军人近身肉搏的一个必杀技，年的历史了吧。泰拳是一门，有一种说法叫源于泰国属于世界。泰国和缅甸发生战争，泰国战国王听说泰国国王是搏击高手，于是呢就派了缅甸的拳师跟这个泰国国王进行比赛，并许诺如果缅甸高手战败的话就可以。果然泰国国王完胜，缅甸王只好把泰王释放回国。之后呢，泰国国王把自己多年的搏击经验编织成了一种拳法，传授给他的将士们，而这套拳法也正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泰拳。泰拳的特点啊，就是可以在非常短的距离下利用手肘和膝盖等等的部分进行攻击，也是一种比较狠辣的武术吧，杀伤力还挺大的。主要运用拳、腿、膝、肘等等4肢8体8种武器来攻击，攻击力非常的猛锐。但是呢，现在泰拳场上已经不再是竞争你死我活了， 而是能够让民众们强健体魄。一般来说，到曼谷一般的专业泰拳场都可以看到比较好的泰拳比赛。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泰拳的话，也可以在曼谷这家暹罗酒店的健身房来学习一下这个专门的运动。酒店呢配备了专业的泰拳教室，甚至你可以看到真正的泰拳台，这可是全曼谷唯一一家酒店。其实刚刚说到了暹罗酒店很多不一样的设施，最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一家厨师学校。很多高级的度假酒店都有自己的厨师学校，但是暹罗酒店可是一对一的教学方式。一大早呢，就会由饭客人挎着菜篮子来到传统的市场，除了可以感受传统市场的文化之外呢，还能学习到不少的食材知识。回到饭店之后，来到河畔边的厨房上课，想象一下吹着凉凉的徐风，看着悠悠的河水，这样的料理课是不是非常带感呢？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心动了？不管白百合和小鲜肉如何的耳鬓厮磨啊，这家酒店的颜值我可以打100分。最后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来了，这家酒店住一晚到底多少钱呢？一句话，价格不菲。网络上查询的价格，普通房型也要3000到4000人民币，那么顶级房型甚至要上万元，这在泰国乃至全球其实都算不便宜的房价了。当然还有网友爆出说，当事人住的这种泳池别墅一晚上要8000多元呢。相信爆出来之后，这家酒店应该价格也会水涨船高吧，不知道会不会在前面加一个亿。不过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有财力可以住一下这种顶级酒店的话，也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泰国曼谷的暹罗酒店。当然啦，除了这家酒店，是否还有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好酒店，适合带着心爱的他擦擦小耳朵，做一些是吧，当然有啦。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告诉大家。 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 这五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S. This is FM 99.9. Listen. Hi guys, this is FM 99.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Ind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点到是大家。今天呢我们讲了讲八卦啊，也讲了讲白百合和曼谷的极品酒店。其实说起来，泰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吸引世界各地人，它最吸引人的魔力可能就风景，比如说曼谷的繁忙血拼，苏梅岛的原始自然，普吉岛的新潮设计，甲米。更何况这个旅游天堂还有着世上最具性价比的好酒店，简直超乎想。曼谷的新地标马哈尼口举行了一个闪瞎无数人双眼的开幕亮灯秀之后，就正式的打开了一场泰国的建筑革命。有一批外形非常具有未来感的建筑正在带领着四季、瑰丽以及等等的顶尖酒店强势来袭。那么今天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当下比较奢华也值得入住的曼谷好酒店。先来说一说曼谷的这个星地7层高，它的外观看上去就好像还没有盖好一样，又或者是拆了一半的这种房子，有了电脑处理做成了消失的像素效果。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家设计师啊，就是把它设计成了一副坏掉的样子。这座外形奇特的超级综合体内，将拥有24小时的集市，以及200个丽思卡尔顿豪华单，也是伟大的都市。设计的初衷呢，就在表达泰国社会的活力和包容。它的建筑设计者是德国人，即使你对建筑再无感，可能对曾经是张曼玉身边那位星友，北京央视大楼大裤衩同样出自他之手。酒店的部分呢，是丽思卡尔顿和设计酒店教父联姻的产物，也是继伊斯坦布尔、伦敦以及迈哈密和纽约店。光是未来感十足的酒店外形和 Edition 的潮牌本性天然契合，加上这一座由无数波建筑，每一层都配备了超大空间的高空花园，成品之后期待。酒店在2016年就已经面世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面搜索一下。再来到曼谷瑰丽，这是一家里面的奢华酒店界的翘楚。曼谷的时间表是在今年，也就是2017年，总部呢设在纽约传奇建筑事务所，已经为曼谷瑰丽设计了足够吸睛的外观。 两座多角形塔楼由一组集合模块对接，设计灵感呢来手势萨瓦迪卡，就是双手合十。酒店呢坐落在曼谷中心区，周边呢都是一些使馆啊、豪宅以及高尚酒店，可能会有大概146间超尺寸的超尺度的客房，当然还有顶级任性的房型，自带超大露台和空中无边际泳池的空中别墅。即使啊是住在这家酒店的乞丐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经济适用房，也同样可以在堪称奇观的空中无边泳池畅游和傲视全城。顶部的空中舞台呢也是举行，如果你跟你的他想要来一次浪漫的求婚或者举办一次婚礼的话，也可以选择这里。其实一说到奢华酒店啊，东方文华一定是不得不提的一家。当然曼谷的东方文华在上个世纪70年代拥有香港文华酒店的怡和洋行收购了湄南河，此呢也完成了文华东方的定调。几十年过去了，文华东方的扇子旗早已经插达圣地，最最经典的就是曼谷和香港的老文华这两家。文华的死对头啊，半岛在不少的城市都跟文华隔水对阵，而且呢地位也是不相上下，但是两者在曼谷湄公河畔却是一幅酒店的局面。曼谷末常年挂出两三倍于半岛的访王条款，比如说不接待背包客，还有6点之后过堂不得着短裤，衣风越华丽越好的这些霸王条款。但是这一招啊，非但没有惹人厌，反而曼谷末显然是全世界粉丝最多的文华酒店。从王婆伊丽莎白泰勒到戴安娜王妃，没有不爱曼谷东方文华酒店的。甚至我还翻到照片，发现哥哥也曾经在曼谷下榻一次。和梁朝伟在不丹大婚，给王菲、林青霞、钟镇涛等宾客安排的曼谷转机行宫也正是这里。刘梁二位在前往不丹前也是曾经在这里入住过3晚，为了缓解婚前的焦虑，从当年的照片也可以判断啊，他们入住的应该是花园一中的错层格局客房。2010年由中山美穗和西岛俊秀演绎的那一部叫做《再见总有一天》，也更是将这部酒店的魅力和风华展露无遗。无数的日本人看过这个片子之后，专程飞到卖片子当中常去的霸占酒店作家义里的毛姆套房。不过古董酒店想要保持地位还是要依靠纸。去年有朋友在探访酒店的时候发现，最精髓的作家意就闭门大修了，招牌的下午茶也挪到了。小编再次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作家楼略带绿色点缀的纯白空间依旧没了质，更是更加的美妙。只是昔日以毛姆等文豪为灵感布置的主题套房，如今被两套过新和过大的套房所覆盖，作家楼没了作家套，也有一点点小心痛。不过呢，不得不承认，两套全新出炉的顶级和大使的啊，这两个套房，殖民风格阳台和玻璃温室，确实美得不像话。其实说起来啊，这家酒店最迷人的地方，花艺以及包裹的宾客，贯穿梅方任学校和无可挑剔的有魅力。 几个人接上扬，几个人做正面。 是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哈哈，要高。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犹带发展的脉搏，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请啊，聊到了他们住的酒店。其实啊，有的时候出去玩订酒店还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哈。除了要看价格、看地段，还要看一看网友的评价，挺费神的。我这个人呢，就是特别不喜欢，不要让我订酒店。不过呢，在曼谷挑酒店啊，其实不是一件难事儿。不过呢，经常会让你不知道该如何来选择，是因为都还挺好的。今天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曼谷的百瑞。百瑞呢是大举进军泰国的凯悦集团引进的。曼谷百瑞呢所在的大楼也是方和大楼当中独领风骚的一栋大楼，是由设计师操刀的未来感建筑，采用了传统的建筑方案，建筑从厚实的底层扭曲上升，形成了内部的阶梯式空间。这种动态流畅的曲面高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曼谷百瑞大楼的这个样子啊。它的内部设计呢是有两个设计的，雅布是深受国际品牌最挑喜爱的，接受百悦更是亲定操刀伦敦的 Edison 九二道夫打造的时髦而具有京腔，广州的 W 和后来大陆的 W 新潮也是做了非常的棒的示范。他们的设计理念呢都基于不同的物料以及意念的多次尝试，雅布操刀的酒店都能够跳脱品牌旧有框架的经典。和百悦多次合作之后，泰国首家的百悦自然也要被打湖边泳池以及天空酒吧和拥有郁郁葱葱露台的森林酒店，222间客房全部俯瞰莱恩公园，而烧烤餐厅天空酒曼谷高空的魔幻城。二的老城区的招聘曼谷的起源和历史，而新城区的暹罗繁华大都市的魅力和活力。其实我们可以在赞纳度酒店，但是今天老城区来说一说四季酒店嘛。其实酒店应该是很耳团呢，对于泰国的偏爱也是有目。稻田包围的清迈四季酒店，以及椰林沙滩的苏梅岛四季神秘酒店，还有短暂离别曼谷之后，又在2018年即将迎来湄南河四季酒店，朝畅游泰国的四季高端路线。不过呢，四季迷离伤悲更加的摩登，更加的俏丽，景致更加妙的全新曼谷四季也是大家可以选择的酒店之一。四季集团呢不仅在曼谷的全景公寓，当然里面还有一家有着321间客房的四季酒店。尽管啊，康帝集团可以轻而易举地打造100层以上的泰国最高楼，但是这并不是温柔柔和的公寓，加上一间极富当地特色的四季酒店，最有人情味的曼谷。而这家超高层的石岸酒店被定调为350米长的清水区域，也将建起大片的滨水绿洲，娱乐、餐饮和休闲设施都掩映其间，也是户。其实和曼谷这些高阿佩乐酒店选择了敦实的低层建筑，一高一矮的两楼静静地矗立在湄南河的两岸，对话着不远处的商场、国际酒店、购物中心、精品商场，甚至是热带公园。也是曼谷第一家全套房海滨，第一间套房加佩乐超一间套房都是大幅落地玻璃，直取湄南河的水岸风光。 加佩乐似乎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点点陌生的酒店，不妨碍它作为一个小众顶奢品牌延续它的尊贵血统。要知道，新加坡圣淘沙岛上的加佩乐酒店举行的。值得一提的是 ，Mel 四季背后的大佬都是 Shop Development， 而且两家也将成为隔壁的邻居。从目前的规划和室内设计来看，这个 CGD 的品味的确让人钦佩。传说中的结婚季啊，也正在进行当中，可能好多朋友都在选择自己的旅行目的地，那么酒店的选择相信也会是蜜月旅行。如果选择一家私密性强不会被狗仔拍摄的酒店服了。好了，这里是听游天下，我们不八卦，我们只说旅途的事儿，下期见。 等你离去，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有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我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所有的和放弃将你所有牵